你飞舞之面，你浓淡之间，平仄有几篇。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刚才一个不小心好像把那个片花点的稍微早了一点，所以那句酝酿成诗就没有非常完整的播放出来，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人肉片花啊。好像这个镜头是不是有一个台灯在挡脸，让我来稍微把它挪一下。所以如果你是听音频节目的话，可能不太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掏出手机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现场的情况，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留言，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演播间的现场了。有一盏非常复古的小台灯，还有一个非常复古的黑胶唱片机，这是我们所营造的一个环境氛围，让你能够去猜想我们所要去呈现的节目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失控。哎，脸大不怕半日时光，这是在说我吗？昨天还在表白，今天就已经开始黑我了是吧？好的，没问题。就是喜欢这样的态度，不然我还能说什么？好吧，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失控。注意你的言辞，否则我可能会当场失控哦。开玩笑了，为什么要聊失控这个话题？其实是因为昨天啊，有去干一件一直以来很想去做的事情，但是终于得以实现的，就是去蹦床。我觉得蹦床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在你腾空而起的那一刹那，就会有一种疑似近似失控感。而那种失控呢，会让你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样的姿势来着地，而如果再进阶一点的话，你可以蹦起来，然后用其他的部位来着地，然后再重新掌握主动权站起来。总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比如说当时我有腾空而起，然后想整个人坐下去，然后再重新弹上来跳起来。总之就是可以在空中可以做各种旋转跳跃闭着眼之类的这种动作，当然还没有到这么高阶，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啦。然后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蹦个床都要思考人生，然后就会想说，好像在你要去失控的那一刹那，比如说你选择以一个坐姿弹到蹦床上的时候，你心里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害怕，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姿势是否是可以一个顺利的着地，完美的落地，然后再腾空而起，不知道会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种未知感可能就是失控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非常直接的感受。由此我就想到了想要聊这个话题，关于失控的话题，想要听听大家对于失控是什么样的解读，或者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失控体验呢？今天十点答录机的第一首歌，让我想想，我觉得这首歌比较合适。在周日晚上10点，应该会在10点答录机相逢的你们，一定不是无聊人。 无聊人来自华晨宇，你会觉得无聊吗？如果觉得无聊的话，就点开十点大陆机，我们一起无聊好了。 我嚼着最贵的晚餐，可惜我无所谓应对这账单，左右逢源不是个好习惯，旁若无人要不要试试看，好不容易脱下天价的衣衫，不如说我卸下拖累的青春，是人是鬼一眼就看得穿，不用非要学贵族的装扮。 他的废话都无关感情，他的动作都是欲环境，就像青春期的小孩会被大人酷刑，理由是你们十五岁的心灵比成人要理性，那些道理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不得不听，命运的命不是道理多难履行，而是现实的太任性，多少人能看懂人性的空境，只不过或者活着只活出了年龄，我攥着别人遥不可及的东西，一边自嘲一边冷眼，那些肮脏的事情如果真话叫出假话，闭嘴来的清净比是那含蓄的交易都像强行挣扎的陷阱，让人无时无刻高速运转，该怎么保持清醒，山里面还热爱浑水摸鱼的游戏，一本正经跟着羊皮创造女人的使命，当真的傻子乐此不疲，在烧烤着热心装傻的戏子，那个赚到了吐沫飞溅的欢心，怕被拆穿还没被拆穿，本就是你要的自己啊。 我只想一个人不说话， I'm a boring， 我只想一个人不想 我很想望着一闪一闪发光的星星，像其他同学一样唱着亮晶晶，可我的眼前爆满来自虚伪世界的空明，是做很多客厅，可我就想窝在沙发做些无聊的点评，朋友在醉酒后说世界不公平，滑稽的排列组合让我想起了曾经，那时候爸妈总算分开的场景，可我高举成绩单纯也镇定的表情，老爸你揣着心思到底是应酬还是旅行，闹吧我总算找到适者生存的途径，总有人说的好听做起来像个逃兵，我和拆笑这么好吗，但凡是活着就得习惯着负担悬念的安静，我大脑都是各种罪孽在想进行吧，我看透了自私的目的，上帝的交情，我听到山地的欺瞒冰火的交情，所谓的个性你们照样的不明，谁来解释为什么好人卡那么流行，得到他冬季半途的人心， 我只想一个人不说话， I'm a boring， 我只想一个人不留下，我嚼着最贵的晚餐，可惜我无所谓应对这账单，左右逢源不是个好习惯，旁若无人要不要试试看。 无聊人来自华晨宇，你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大陆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可以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不管这个心愿可不可以达成，至少我们可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在这里找到一个放松的姿势，然后想想今天有哪些事情可以值得回忆，写在日记里，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 有这样几种方式可以联络到我们。首先，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看到整个直播间的样子，同时在下面留言。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来和我们保持一个实时的互动，并且可以看到很多像你一样睡不着觉的小伙伴也会出现在直播间里，比如“禁止吸烟我爱你”，勿忘心安。禁止啊，对，禁止吸烟我爱你，你来闪亮登场了两次，伪装成神，还有浪漫之都，等等等等，欢迎大家的光临。看到了半日时光说，给我一个懒洋洋的沙发才好。到了现在这个时刻，我觉得沙发就有一点点等级不够了，应该是一张非常非常舒服、充满弹性的床，这样听完节目就可以直接给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仰躺过去的姿势，然后睡个美梦，睡个好觉，做个美梦。早说说梦，欢迎你入座。那么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在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话题：失控。你有没有失控的时候呢？什么样的时候你会觉得失控？而失控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你想回答哪一个都可以。当然，如果你有一些秘密和心事想和我分享，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在这里一块儿节课堂，快融化烟碎，记得是六个字。不如我先想想，对于我来说，失控意味着什么？其实我是一个，如果进行一下自我分析，跳出来去看自己的话，我应该算是比较害怕失控的人，因为失控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未知，而一切在掌控当中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你会知道下一步怎么样。好像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们总是想要去在事物之间建立着因果联系，觉得有因就有果，这个果是由某一个因推导出来的，于是这样才会有一种掌控感。你会知道，哦，因为这样的事情会产生那样的结果，所以我避免做这样的事情，或者因为这样的事情会产生那样的结果，所以我要做这样的事情。这种连接可能就是所谓的掌控感。但是当你发现这个连接断裂了，或者说你明知道这样的原因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一个所谓不好的结果，你依然会选择去做，那也许也是失控的一种。你不管不顾，纵身一跃去跳到那个所谓的蹦床上，不知道着力点是哪里，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力量腾空而起的时候，那也许就是一种失控感。失控失重的感觉当然不好。半日时光说，失控可能意味着自己不够成熟。诶，这是半日时光的观点，你呢？你是否同意呢？我部分同意。来听下一首歌，一边听歌一边思考人生，挺好的。Hush， 听到这个单词，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刚刚想要表达感觉，后来想，先不要剥夺你们感觉的权利。Let's Jonas David。十点答录机的第二首歌。 I see every smile you fade watching me on who I am I'm the one that you regret every star 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说 hush 好像会更合适一些，嘘，安静。到了晚上，尤其是北京今天下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有人和我有一样的感觉，下雨虽然有很大的稀稀疏疏的雨声，但你却会觉得这个世界更安静了，你会觉得好像听着那个雨声就会让一切本来的那种安静多了一层保护膜，你在里面是安全的，是不会失控的啊。其实最简单的一种失控就是冲进雨里，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做过类似这样的游戏，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疯狂的举动。对，疯狂也许是失控的一种，当然是短暂的失控。所以刚才我有看到半日时光说了一大段的话，很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出来，特别是做管理的人应该心有感触。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还是个人修养和境界还有层次。有个例，可能是因为心情特别差不好，或者是身体物理的原因上火，有道理，给你点赞。但是我觉得如果要一定和你唱反调的话，我今天倒是要来说说失控的种种好处。当然我说的失控不是彻底的失控，而是允许自己有那么一瞬间一小下把这种控制感收一收，然后任凭那种自然而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想过我刚才举的什么例子？对，下雨。下雨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有一种冲动冲进雨里，反正我有，每次下雨的时候都会有。然后当你冲进雨里的那一刹那，你不知道接下来是不是会生病，会不会感冒，或者接下来的可能要见的人要看着你落汤鸡一般的出现在他面前等等等等。总之你会设想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是所谓的失控和疯狂是那一瞬间你不管不顾忘记了所有的可能性，你只是想这么做而已。当然不是所有的失控都是值得提倡的，不是所有的疯狂都是好的，只是说有的时候可以允许自己心里的那头小野兽出来放放风也挺好的。应该会有很多人跟我提反对意见吧，情绪的释放可以给自己的恋人或者情人，这个说法很好啊。嗯，因为往往一个男人失控前往往是克制，不是任性的为所欲为。对，所以说一方面控制是代表了不可以为所欲为，另外一方面失控又代表了适当的情绪释放。所以啊，就好像那个阴阳太极八卦一样，永远是在这样的动态当中去寻找一个平衡，什么样太多了都不好。谢谢半日时光送的香文，也欢迎天使恶魔蝎进入十点打陆机的直播间。我们再听首歌吧，刚才说了这么多辩证思维的话题，呵呵，其实你 这个词本身它代表的是某一个指代，但是也因为不同的你所代表了不同的色彩。而现在我说的那个你就是你，在看着我的你，来自田馥甄，送给你。半天才意识到刚刚我们听过一遍了，就当是一个重温吧。是有多么随性的节目，而且居然过了这么久才意识过来，又神游了。这才是送给你的。 独自面对多少的梦魇，我不了解，但我知道 自田馥甄。啊，我要回应一下。啊，梁宇说扣盒饭的鸡腿儿，对，是可以有。有的时候，这也算是一种失控。你觉得呢？哼哼，就是做一个电台主播，应该一切都在掌控之内。你们会发现，当我在开始说话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就要想下一首歌在哪里，然后就要去找推子，然后呢，接下来我要看着下面的时间，直到现在还有2分28秒就会到广告时间，所以接下来的这段一系列的动作要在这过程当中完成，同时音乐要有渐起渐强渐弱的效果。一边去想前奏有多久，一边呢再去组织语言，把所有的话恰到好处的安排在其中，你说是不是很累？所以啊，偶尔失控一下也不错。其实对我来说，十点拿录机就像是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然后和三两好友相聚的角落，不会去想它是一个要多么神经紧绷需要我全副武装的地方，这才让我觉得放松和自然。我不是为自己开脱，我是真的这么想。但是时光，时间匆匆而过，想到下周末才能刚好在十点钟遇见你，有点失控。天哪，这段让我居然有点感动。再来一壶老酒，烫上一杯一壶老酒，然后再来一壶好茶。对，我们的十点拿录机是很随性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喝的是红酒，有一点点微醺的状态，然后大家各自神游在其中，有的时候呢又是一杯清茶，在品酌的同时感受内心的平静，有的时候可能是二两二锅头，虽然我酒精过敏，但是不妨拿它举个例子，是有一种猛烈和炽热在里边的。我希望每一次的十点拿录机带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不是每一次都是如出一辙。我希望在某一些时候能够有一些失控，当然不是为所欲为，就好像我并不能把时间时钟往回拨，然后拨到一开始告诉你们，你正在收听的是十点拿录机。当然，现在我可以把这话重说一遍，同时也要看着时钟，从10秒钟开始倒数，因为接下来就是广告时间，所以我们也会一会儿再见。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刚才说了一大段话，然后接了一个小小的广告，接下来让我们进入音乐时间。希望，无比希望，不管这一天你经历了什么，都希望它是你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这句话可以放到生命的开始，一天的开始说，也可以放到结尾说。放到开始更多的表达了一种期许，而放到一天的结尾是一个更好的总结。而且你怎么看待这一天是你自己说了算，而不是真正发生的那些事实说了算的。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来自痛痒。 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月亮。 天的天边，你将化为几道彩虹，在生命中更美丽的一天。 在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看到了最美丽的你们，比如看到了好久不见的宋温暖，还有一阳哥、半日时光等等等等，潮汐军团，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很神奇，因为在十点答录机，每天可能都会遇到新朋友，然后也会和老朋友重逢。对，这是一档全年365天不打烊的节目，和你一起聊聊话题，谈谈天，听听好听的音乐，其实是一种彼此的分享。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听上去不那么美好，失控。听到这两个字会不会就已经不寒而栗了呢？谢谢何必的关注，对，要点个名哈，刚才还有谁关注来着，谢谢铁中堂爱读书的分享。失控嘛，这个词呢，我觉得不应该把它归作一个贬义词，更多是一种中性的概念。而且呢，其实对于那些时刻神经紧绷的人来说，偶尔失控一下，也许是一种身心的平衡。尤其是可能对于一些有强迫，对，读音是强迫哦，请大家跟我一起普通话小课堂，强迫症。强迫思维，好，继续言归正传。对一些有强迫思维或者强迫行为的人来说，可能适当的松一松，松动一下，偶尔失控一下，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做到失控的话，可能也就不会有这种强迫行为了。对，刚才是一个算是一个脑洞吧，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人会把自己的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每一天每一刻不容置疑，甚至于有的人比如说去旅行，我就认识这样的朋友，我非常的佩服他。他在去之前呢会把攻略做得非常的严谨，从几点起床到几点吃午饭，到吃早饭，到吃完早饭赶赴下一个目的地是几点钟，参观完之后是几点，就像一个旅游团一样，把他的时间线路规定的非常非常的周密以及刻不容缓，非常非常的精细，就差精确到秒了，而且他真的全部都能完成。我很羡慕他这种井然有序的状态，因为这正是我所缺乏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又会觉得这可能丧失了一种漫无目的游走的乐趣。比如说我再去旅行的时候，我当然也会去提前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但是会留出一些失控的空间。所谓留出失控的空间和时间，是指这段时间不去给他做安排，而是顺其自然，随着你到那里之后可能的那些带来的新的资源和新的可能性，让你再去做选择，而不是把他们计划的满满当当，让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说到这个，我觉得最极端的一次是有一次去外地旅行，我当时指定了第一晚的酒店，第一晚的旅馆，后面就完全没有管，因为我觉得当时是一个旅游淡季，所以一定可以找到住处的，还没有一个容身之所了吗？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信念去了。结果在第二天真的还没有找到住，就去了之后，如果第二天再不找到住处的话，就应该是无家可归的状态。在晚上的8点钟终于找到了一家住处，而且这家住处很神奇，其实他的房间已经满了，但是因为看到我和另外一个小姑娘，对，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于是他把他自家的一个祖屋传承了有很多很多年的一个祖屋，当然经过他的装修借给我们住，当然也是付租金的，但是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体验。由于那种空间和时间你留出来了，你留出了可以不去安排不去计划的时空，然后就会有一些惊喜出现，就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收获，而这些可能是你旅途当中非常闪光的回忆。我说了这么多，该听歌了，而且我也想听你说。联系我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面搜索十点达路机找到我们，再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话音，所以是6个字。听歌吧。对，我说了这么多，你们应该也听差不多很烦了吧。下一首歌。 Oh, I could come down to your 觉得这样的歌就是可以让人神游，有没有？不需要去想太多，明天无所谓，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未来无所谓，未来的事情未来自有安排。当然这种状态太过了也不好哈，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平衡之道，就是太多的失控不太多的控制不好，太多的慵懒也不太好，就像刚才半日时光的说的那样，所谓的自我管理嘛。看到了文，还有幸福平安小飞鹰小童天呀牙，开心就好，药不能停。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们今天聊的是失控，就在那一瞬间我的话筒也有一点失控。但是时间好像永远都不会失控，现在的时间是22:45，就在我说40秒的那一刹那，时间它会像一个记录员一样去记录那些点点滴滴，但同时时间因为是流转的，所以它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让我们不至于停在某一刻没有办法向前。所以其实向前这件事情，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是没有办法的。这么想之后好像很多事情就可以想通了很多，因为由于时间是向前走，你也被时间裹挟着往前不停地去转动，所以一切都在流转之中。这么看来，偶尔的失控，偶尔的偏离轨道，最后还是可以回到你的那条轨道上来，当然这是最好的情况。就好像昨天在蹦床的时候必须要手里呼应嘛，开始的时候还是心里有忐忑的，当没有办法用脚熟悉的双脚着地，而是用其他部位着地的时候，你还是会心里面慌慌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安全着陆，也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再有掌控的那种感觉让自己再站起来。但是当你发现你放下心里的一切杂念担忧恐惧，当你放下担忧恐惧的时候，你纵身一跃，然后闭上双眼，不管不顾，当然我没有闭上双眼，我只是在形容落地。只有当你完全的放下，你才能够重新弹跳起来，找到最正确的姿势，因为顺其自然就是最正确的姿势。有的时候失控最怕的是我一边想要让它在轨道上，一边又实在 hold 不住了，所谓的 hold 不住就是这样，又实在没有办法去控制。没有办法控制和放弃控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你选择让它失控的时候，你一切都是放松的伸展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顺其自然的感觉。而当你不停的纠结纠缠，不知道怎么样才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扭到腰，可能会摔到脚，因为那不是自然的。所以明白这当中微妙的区别吗？我还在领悟，不知道你怎么看。比如去做老虎机，我怕失控，我宁愿不去尝试。半日时光这么说，对，所以不是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应该让失控发生，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那种感觉，接受自己就好了吗？不想失控就不失控，想失控的时候失控一会儿也无妨。就比如在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你可以失控地喊出喜欢那个人的名字，你也可以失控地去唱首歌出来，反正我也听不着。所以或者现在北京正在下着很大的雨，如果你是北京正在现处北京的话，打开窗户把头伸出去10秒钟，这些可以控制的失控感有的时候让人觉得放松又洒脱。听歌听歌，下一首歌，对， 怎么承接到下一首歌？而且啊，有的时候呢，失控啊，哎呀，感觉今天的关键词真是多，说了无数遍。你一个人的时候去做一些失控的事情，反正也没有人记录下来，你就当是在一个不同的时空里，然后做一点点让自己觉得疯狂的事情，窃喜一下，然后打开一扇门，就又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上来了。这是我的好朋友张依然的歌，一个人。 他谁该给他一个能依靠的臂弯，对他说晚安。他又记得他多久以前说的不离散，感情也饱满，也想再买好看的衣服穿，和心爱的人共进晚餐，生活不该只剩规律的上下班，也想在从前云变得柔软，也不想坚强给谁看，却何时开始对爱情不紧不慢，一个人有点不安，一个人只能习惯，好想有一个人来陪伴，一个人也无奈，一个人便勇敢。 一个人，哎呀，真没有发现我的好朋友唱得这么好。对，傻傻傻一茬失控问号，对，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失控。但是我们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我要失控的说一下，我觉得刚才张依然的歌实在写得太好了。对，他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宣传费用，但是我却要在这里夸他，只是因为 有一点点失控，觉得这歌写的真不错。如果你也这么觉得的话，就去听听吧。嗯，有的时候，对，这样的失控可以吗？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吗？我觉得可以，因为是好朋友，所以好朋友的歌曲当然要力推一下。虽然我也还在音乐的创作的过程当中，虽然有的时候我也会还会心里面心心念念所谓的那个音乐梦想，但是我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是行动派，而我呢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淹没。嗯，但是有的时候好想有一种抛下这一切的一种失控，对，也许就是从这里来的吧，是你想做的那件事情在召唤你，然后你真的想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的去实现它，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失控。一个人这首歌我喜欢，谢谢，也谢谢你喜欢我的声音。而现在我们的10点答录机要和你说再见了，让我想想以什么样的歌来作为今天的结尾呢？就它吧。嗯，这刚好回应了半日时光，在下个周六日的晚上10点，杰克堂10点答录机，还有那些故事、那些心情、那些歌，依然和你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来自莫文蔚，不散不见。晚安。 我想亲口说再见，你的口味还 我现在失控了，所以我要唱歌，把歌词找出来。 句点后面存活在我里面，不散不见。你是我世界起点，我是你禁忌观念，把与亏欠揉成一圈，来不及告别，来不及再见， 那就下周再见吧。存活在我里面，不散。